地绿叶白云清水，变作废弃如沙堆，说过挽救却似默许。现在若离开，终于讲一句原谅我，其实多此一举。 终须化肥灰。